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给你唱惊喜，就能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夹子上头捋一圈。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北京春季房产会昨天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养老地产和旅居地产受到关注。请听报道。 受到近年来北京楼市调控政策的影响，在这次的北京春季房产会中，北京地区参展项目数量并不多，约有20个，都为改善型住房。在今年的房产会上，养老地产、旅居地产受到了观众更多的关注。正在一处养老公寓项目咨询的江先生说，他今年76岁了，最关心养老公寓的服务品质。 家里面就是吃睡，没有玩的，精神上是不行。在他这个地方，吃喝玩乐，然后医疗都跟上了。 房展会上，一些养老地产项目在医养结合之外，也推出了智能化养老的概念。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的一家养老公寓的销售经理张勇告诉记者， 比如说远程监控啊，紧急呼叫啊，包括咱们的电动窗帘啊，里头的一些智能化的一些设备应该还是比较完善的。 此外，来自云南、四川、海南、山东等地的旅居项目也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除了气候温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等卖点外，一些旅居项目也针对患有过敏、哮喘、风湿等慢性病的人士推出了康养型旅居项目。四川省攀枝花市这次就有多个项目在房展会上展出。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王勇说， 攀枝花空气质量非常好嘛，温度、湿度、海拔高度也非常适宜人的养生，很多大型的康养房地产呢都配有医养结合的服务机构。 北京房展组委会主任魏克飞介绍， 从参展的这个分布情况来看，休闲度假养老的这种需求急剧的上升。 本次北京春季房展会将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日，房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公益讲座和团购活动。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古玩城第10届春季古玩艺术品博览会昨天开幕，为期5天的展会可以让市民到现场赏宝淘宝，聆听多场文化和古玩艺术品鉴赏类的讲座。209家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古玩展商将携宝参展。潘家园旧货市场第24届全国连环画交易会昨天开幕，为期4天的交易会汇集了来自不同年代的连环画精品，选材包含名家手稿、获奖作品、古典故事题材等等。同期在潘家园展厅内还将举行连环画拍卖预展。明天下午，潘家园市场将携手北京荣亨拍卖有限公司举行连环画精品竞拍，现场将有300多件拍品参与竞拍。拍品当中包括《三国演义》60本一套的连环画，这部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的作品汇聚了当时全国几十位优秀的绘画和文本作者，已经成为中国连环画的一张名片。对话约翰·麦克林《王建群展》正在798偏锋新艺术空间展出。王建的作品可以被视为对麦克林作品的中国化再造，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生活当中的其他时刻，所有的想法与感受都被压缩进他的大幅画作当中。明天上午，首图 A 座1层多功能厅，人类学博士关心将带领读者从节日民俗、商业民俗、人生礼仪等方面的器物出发，看看他们所呈现的文化价值到底是什么。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0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持续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上午本市的大部分地区陆陆续续出现了小雨的天气，其中东南部地区的降雨要相对明显一些。预计今天中午到傍晚前后呢，降雨比上午要来的稍大一些，外出请注意防雨。到了下班放学的时候呢，降雨会使道路出现湿滑的现象，并且交通流量增大，请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东部北部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下雨天，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这里是住在876，各位周末快乐啊！但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要提醒您一下，今天呢，因为有这雨，雨下的又不大，所以路面呢湿滑。 是、 啊、我来的路上呢没多远，然后也有20多公里吧，啊， 那也不近了啊。 碰见了好多起事故，所以一定要小心慢行啊！ 哎、 而且呢， 是是是， 这路上也是比较拥堵的。我看了一下，拥堵基本造成拥堵情况呢，都是因为事故啊，都是小剐蹭、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啊。 嗯， 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就是跟买房有关系了。 嗯 啊，因为进入到4月中旬，好像这个房地产市场有了一些变化了，至少我们从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数据上看到好像是有一些变化。今天我们请来了专业的人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先要请到的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的总监常青常总，欢迎您。 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咱们有两周没见了。 对， 是吧？ 没错， 这两周好像还变化挺大的。 是的是的， 您来先跟我们说说呗。先说说咱们的，好像二手房来讲总价是有提高的。 对，是这样，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市场的一个变化吧。因为我记得上两周以前，当时也是主持人当时问我说市场一个什么情况，实际上当时我们看到的市场整体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就是往起回暖的一个趋势了。 是， 然后从我们昨天拿到的一个数据去看，这个2018年4月份截止到应该是13号的时候，我们看了看网签的一个数据情况，大概应该是5800多套的一个成交量，这个跟3月份同期比大概是要上涨了 50% 的这个量，其实还是这个放量放的还是比较快的。 50%呢？ 哦，不少。 对，是很不少。 是的，是是。 对，所以这是整个一个成交量的一个情况。当然成交量伴随着其实是一个大家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嘛，对吧、 嗯、 包括客户也好，业主也好，实际上对市场的预期现在都是有一些跟之前有一些变化。 嗯， 业主这一方面现在我们能感觉到的是说这个降价的业主现在在减少。然后还有一些业主现在心态是发生一些变化，可能对于这个价格还有想要上涨的这个冲动啊。 嗯。 然后客户这边现在大家也是赶紧加紧入市， 嗯。 尤其我们从我们的带看量啊、新增客户量来看的话，都是在四月上半月，包括三月底的时候，都是有明显的增长的。 嗯。因为它持续收缩的这个时间也不短了。嗯、 对。 所以它会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放量。 是的。 对。那您预估一下四月份的下半个月大概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观测数据来看，首先第一，一般市场好的时候，可能整个成交周期会加快。一般来讲，可能正常的大概是2个月左右吧的一个成交周期。可能现在市场比较，这是正常的情况下啊，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可能要在1个半月，或者甚至可能会更快。但基本上来讲，我们可能会预估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会下半月可能我觉得成交周期会有所加快，因为现在我们明显感受到整个库存的房源现在是在减少的。 嗯 啊，虽然新增房源量现在增加的不如就是跟原来差不多嘛，但是库存房源现在是在减少的啊。 那从咱们那儿来讲，一般下半个月是要比上半个月 可能更好一点呢，还是它可能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都差不多呢？ 从我们反正最近这几个月的观测来看嘛，一般下半月的成交量应该会比上半月要高一些。 嗯， 但是，由于可能四月份我觉得有一个特殊情况嘛，因为有一个小长假， 嗯， 啊，再加上小长假，可能这个假期因为受一些天气影响嘛，我觉得大家可能外出的并不是特别多，反而看房的会比较多， 嗯， 所以我们预计啊，可能四月下半月和上半月的成交量应该差不太多，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嗯，那我再问一下，现在的话，因为上一次咱们主要聊的其实是一个改善性住房， 嗯， 但是您也说了，其实好像首次置业的也占到了绝大部分啊， 没错， 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现在呢，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嗯， 到底是改善性的居多，还是依然还是首套的居多呢？ 其实从我们现在去看，包括我们也会观测一些成交的热点区域，实际上现在的成交热点还是集中在大概五环外的这个趋势是这样的，包括一些小面积的低总价的还是现在的成交主力。 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数据研究啊，就是在不同的区域，比如说因为大家选房的话都会要求配套相对齐全， 是， 配套我们包括像医疗啊， 嗯， 学校啊， 地铁站啊， 购物啊，地铁出行啊，等等等等，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的数据，比如说哪个区域可能是可以推荐大家去考虑的，那边相对已经成熟的。 嗯，其实现在对于刚需客户来讲，其实有几个大的片区可以供大家选择，比如说像双桥长营这个板块，就是在东五环的， 哦， 然后包括像北边天通苑这个板块，因为它自古以来它都是这个刚需客户比较集中的区域，而且它那边是大概400-500万能买到比较好的大的两居室的啊，包括像这个回龙观片区，它基本也是会有一些相应的可以供应的这个房源。那南边的话，我觉得可选择的就会更多一些，大兴就不用说了。其实南四环、三环，包括像方庄、黄鱼那一片，当然房子相对于偏老一些啊，但是它也会有一些低总价的，但是位置还不错的这种房子供应出来。 嗯，有没有现在比较新兴的一个区域出来说这边现在还蛮火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包括像次渠也好，像台湖也好，好像都还蛮热的。虽然是有这个一些政策的限制，那边属于通州了嘛？ 对，没错。 然后您必须是在通州，比如说您满五年社保，其中有3年。您是在通州交的，或者说您的户口就是在通州那边， 嗯， 您可以选择换房或者这样的才可以去买。但是好像那边的，即便是这样的话，只是在那个区域内成交量好像也是蛮高的，而且有几个新盘开，好像关注度也蛮高。 对，没错，这个其实还是跟刚需客户有关吧。 嗯， 其实我们还会观测到一组数据，就是一般到大概4-5月份或5-6月份的时候，学区房的这个成交也会有一些放大。最近我们会发现一些学区板块，比如西城的一些板块，现在成交量也在放大。 嗯， 这也是最近的一个小的变化。 嗯，我前两天看了也是一个咱们的数据统计，他们是根据就比如说是像滴滴啊，像这种那个手气啊，以约车的这种数据来 从这个方面 分析，对，住在哪儿的人可能会更多一点。同时他们也做了一个更深度的分析，就是我分析这个区域大概的房价是什么样的，包括像配套他们也做了相应的分析，然后他们推出了一个所谓叫性价比比较高的，就在这个这些区域，这个区域可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现在比较成熟完善，但是呢现在可能还属于一个不能叫算价格洼地吧，至少是现在目前价格是比较合适的，可以 经济实惠的， 对，建议大家去选购的。您那儿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数据分析？ 实际上现在我们去看啊，北边其实我们现在比较推荐的就是天通苑的这个板块。实际上我们去看天通苑这个位置，首先第一它是个大型的居住区，而且相对来说现在配套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它人也住的比较多，它唯一就是缺点就是相对来说交通可能比较堵一些，然后坐地铁吧可能是上地铁比较困难一些，但实际上这个区域它相对来说现在的这个配套包括成熟度是比较好的，而且我们去看看它和它相邻周边板块的价格，实际上它现在相对来说是一个大概4-5万的一个水平，不算是很高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基本上会看它像是一个这种价格洼地，或者说是属于价格比较平稳的区域。 哦，好好， 就可能在这个片区唯一的问题就是交通，其他的基本上都还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对对对，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到2020年之前的时候，我们这一段时间有很多新的地铁线路要马上要开通啊，或者说即将开通，而且也有的是正在规划当中，比如说8号线的延长线，比如说17号线，还有19号线等等等等，它基本上是我看到了是有3条是贯穿南北的。 的啊，不不不，东西的， 东西，嗯， 东西的三条线，而且呢，这三条线所经过的那些地方，就是它的换乘站特别多，而且经过的两个基本上牵了两头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对于大家去选择房源更加的去就选择面更大了。 对， 因为他们也做过一个统计，现在基本上在地铁站周围，比如说我们在国贸工作，您现在加上什么小红车小黄车什么的，您骑上车子加上您的那个地铁，以这种方式出行又环保又好又不堵车，基本上一个半小时之内您基本上啊往北边的东边的六环都可以达到了。往南边的可能会稍微再慢一点儿， 对 啊，稍微慢一点儿，因为它现在南边毕竟地铁线路还有限，所以南边的现在目前还是在一个发展的有空间的地方。但是这一个半小时，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出行时间，大家可能会选择 能接受 一些，对对， 没错没错。因为之前我们也看过，就是实际上租房的客户，他基本能承受的时间大概是50分钟左右，就是50分钟可能是他一个选择租房的一个最大的半径。但是购房的，我们原来看过，可能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可能相对来说是他一个能承受的，相对来说可以去选择的一个半径范围。 是，而且我有几个朋友现在都是，比如说在固安也好啊，甚至更远的涿州也好啊，包括近一点的像燕郊也好， 都怎么了？ 他们都想着要往里边搬了， 没错， 就是因为那边的房价相对他们觉得那个时候买可能是非常便宜的，现在也觉得差不多了。然后呢，又觉得我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两三个小时的这么来回的倒，我希望能够还是搬得近一点， 改善一些。 哎，但是他们又没有说我看了市区内的房子，比如说三环也好，二环也好啊，四环以内的房子，可能价格还是稍微大一点，因为他们还希望，比如说我80平的还能换一个80平的， 没错。 在五环外六环里五环外的时候，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房源是可以选择的，大概是4-5万的一个价格，差不多也是他们基本上添不了多少钱就可以换的， 能接受。 好多人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改善，也算是一个改善性的一个选择了。刚刚我说到了一个就是性价比排行榜啊，我拿到了一个说是在五环内均价在5万到10万之间的小区，性价比比较高的区域集中在东三环南三环，而且他们列出了一个 top ten， 其中有团结湖、刘家窑、角门、潘家园、劲松、呼家楼、方庄、和平里、十里铺、大红门，就是这些区域他们觉得是性价比比较好的一个区域。而且今天我们会着重的在这里边，我们说的性价比比较好的这里边占了俩。劲松呢，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我觉得劲松是因为相对老房子较多，所以他把总价会拉下来了。今天我们也集中的跟大家说一说团结湖这一片的。我也是在之前咱们沟通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团结湖叫团结湖大区。 大区， 我一直以为那边是叫比如说叫朝阳公园大区的， 对， 没想到是叫团结湖大区啊。今天我们也请来了这个团结湖大区的炫特店的商圈经理，也是来自我们我爱我家集团的北京公司团结湖大区的炫特店的商圈经理，这个孙宝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区域当中有什么优质的房源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说一下团结湖大区都包括哪几个区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您好。 然后这个整个团结湖大区啊，团结湖也是在北京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老的商圈了，也比较知名度也比较高。那么其实如果说这个整个大的范围的团结湖呢，相邻的又有甜水园，甜水园一个小的板块，然后再加上金泰路啊，一小一个板块，然后这一边呢，这个目前的团结湖这边目前的单价大概是在6万到6万5左右，大概是在6万到6万5左右。然后呢，这边的生活是相当的方便。首先有地铁10号线，地铁6号线，然后在姚家园路现在还在修的是地铁3号线。 哦， 大概是在2021年左右建成能通车。 那是从哪儿到哪儿？ 从东坝叫曹各庄。 哦， 然后沿着跟6号线是平行。自东向西，那么17是先到东四十条，接驳现在的这个线路啊，基本就能穿得起来了。 明白 啊，然后从东坝那边一直过来的，然后这个相邻的这个甜水园区域啊，其实跟团结湖离得非常近啊，离得非常近，几百米，都是在东三环到东四环之间这个，这个距离，然后也基本上均价也是在6万到6万5，然后根据这个，可能是每个房子的 具体的收费情况不太一样。 明白。一会儿我们再推荐一些不同性价比的，就是比如说我想买，我可能预算可能在千万左右， 嗯 嗯， 我首付可能在八九百，我基本上能够到1000多的房子了。那有什么样的小区是可以推荐的？还有呢，可能我首次置业的，我可能总价控制在500左右啊，这样有没有什么样房源推荐？一会儿我们再细致说，您接着说。嗯， 这样就是这个团结湖周边啊，其实从三环到四环这一边，无论是医疗，然后还是这个交通， 嗯， 餐饮啊，然后包括这个可能医院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朝阳医院，坐地铁大概2站地，开车可能10分钟也就能到得了。 嗯， 然后这个周边的这个社区环境是非常整洁的，因为团结湖这边以前基本都是公房，一个公房，然后北京呢都是北京的一些这个机关单位，然后在这边分的这个房子，社区保持很整洁，然后可能就是唯一的房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老，一点点老，但是毕竟三环周边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嗯， 基本是在80年代左右。 嗯， 然后这边的一居室的话大概总价在300万以内。 嗯， 总价在300万以内。 一居大概是50平左右吗？ 没有，面积区间是从37平到45平。 哦， 但是像以前的这种6层的板楼几乎没有什么公摊面积。 明白。 37平还能是个一室和一小厅， 得房率可能很高。 得房率非常高，得房率很高。然后两居室呢，大概是在55平米到65平米之间。 嗯， 那么总价是在350万到400万左右。 那也不错 啊，中间这个范围。 嗯， 其实的话，如果算一下现在的首付，大概在，如果是首次置业的客户的话，首付大概在170-180万。 嗯， 在三环周边买，离 CBD 啊什么的上班非常方便。 嗯， 其实确实是很值，很值。 嗯 嗯嗯， 有没有具体的小区的推荐？ 像团结湖啊， 嗯，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 区域， 比较大的区域。 嗯， 它其实里面细分，比如说团结湖北口、团结湖北1条、2条、3条。四条，还有团结湖中路，南一条、南二条、南三条和北一条、北二条， 嗯， 其实都是整个是连成片的， 嗯， 连成片的， 嗯， 然后大概是在70多栋楼， 嗯， 然后有这个稍微新一点的，90年代盖的这种高层有电梯的，然后有80年代的这种六层板楼，其实差别并不大， 哦， 然后如果是改善型的客户的话，这边还有三居室，小三居，就是68平到80平。然后这种三个卧室，当然就没有，可能没有太大的厅了，只是一个饭厅，只是一个饭厅。这样的房子总价控制在500万之内，基本，500万之内啊。然后其实也是比较这个适合一些，比如说从外面，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这个从外面往里置换的这些客户，比较适合他们，比较适合他们。那么如果要是这个，可能我们现在有些置业升级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觉得这边的房子稍微有点老，比如说包括这个可能有一些需求，比如说停车呀，或者是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啊，需要在这个楼下有一定的活动空间的话，那其实沿着我们的朝阳北路，从三环向外， 就是往东走， 对，往东走，在四环到五环这个范围中间，可挑选的余地也非常大。 啊，那儿小区特别多。 对，那边的小区特别多。然后这个稍微上档次一点呢，就比如说朝青板块，就是这个 朝阳大悦城附近。 朝阳大悦城附近啊，华坊一城啊， 嗯， 国美第一城啊，润丰水上啊， 嗯， 等等这些，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如果嫌这边的总价高，这边可能都得两居室都得接近600万、800万，甚至稍微大一点，可能到1000万左右。那么如果要是这个总价觉得超出预算的话，像刚才主持人这个老师说的这个十里铺这个板块啊，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大家考虑的。它就在6号线四环外红领巾公园附近的这个十里铺站， 嗯， 然后向南的那一片， 嗯， 然后那一片有一个小区叫精棉新城， 嗯， 精棉新城， 嗯， 然后它现在的单价5万。 哦， 5万， 这是几几年的房子？ 这个就比较新了，它是06年到08年。 哦， 06年到08年，然后精棉新城的三居室的话，102平到109平的三居室还可以， 嗯， 还可以算是一个改善里面的不算特别大的三居室啊，但是也比较够用了， 比较标准的哈， 比较标准。那么总价也就在500万左右。 啊， 总价在500万左右， 嗯， 啊，然后周边的配套也很成熟，像它是在朝阳北路和朝阳路的中间。向南的话，朝阳路有快速公交， 嗯， 有快速公交；往北的话，朝阳北路有地铁，有6号线。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负担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日、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住在876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买房的事儿，推荐您在哪儿买房比较合适。 嗯，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板块呢，叫团结湖大区这一个大板块。 是 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呢，一位呢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的数据研究中心的总监常青，欢迎您。 大家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这是这地方的霸主，就对这地方是轻车熟路。 霸主可还行， 轻车熟路啊， 对对， 买房找他没问题啊。这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团结湖大区炫特店的商圈经理孙宝石，欢迎您。 大家好，大家好。 哎，刚刚咱们是团结湖的这个区域的也介绍了，然后正在往东走啊，正在往东走，咱们也走到了这个十里铺了。 十里铺，对， 包括朝清，咱们简单的也说了一下，但是我觉得说句实话，就我个人因为也在看十里铺嘛，也相对了解一些。 嗯， 我觉得如果要是大家首次置业，包括像改善置业的话，就像我说的，您从外边想往里搬的话， 嗯， 这儿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哦， 对，我想也让这个宝石来跟我们说说，再推荐几个，比如说我们要选的话，哪些小区是可以的。刚刚我们说到炫特了，其实炫特我是特别推荐的，你更了解了，你就在那儿，你跟我们说说。 首先是这样啊，这个刚才咱们聊了半天这个改善需求的这些客户，哪些小区比较适合。 嗯， 那么咱们再聊一聊这个初次置业的可能一些年轻的这个听众朋友们， 嗯， 然后哪些小区比较适合他们啊。 嗯， 首先这个炫特区啊，这个在北京的这个成交量始终连续几年都能是在排到前几名的啊，它的这个成交量一直是比较活跃的，然后无论出租和出售，那么它的这个总价也比较低。其中这个40多平米左右的这种开间的户型很方正，这个绝对满足这个初次置业的年轻朋友们这个的需求。其实大概总价也就在260-270万。 哦， 啊，260-270万，如果朝向好一点的话，也不会超过300万，也不会超过300万。还有小一居、小两居，而且它这个离地铁3号线。之后在这个地铁口啊，现在可能初步命名是星火路站啊，这个不太确定，但是地铁口的位置应该是确定了。从小区的北门出来到这个地铁口只有900米啊，只有900米，那么应该说是非常的方便， 交通很方便， 交通很方便，而且最主要的是它的年代比较新， 它的年代比较新，像宣德区的建成年代基本上是在2004年到2006年之间，分一期、二期、三期，陆陆续续交房。那到现在，它的房龄也刚10年多一点点啊，10多年。那么无论是像我们一些客户，比如说初次买完以后，得考虑到一个以后可能要置换的时候，考虑到一个出手的问题。那么可能在5年以后或者是几年以后，它的房龄还很新，相对来说出手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那么其实在这个四环外的这个十里铺啊，十里铺北边这一片叫石佛营，然后还有几个商品房的项目也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 好， 首先它这边的这个小区啊，老小区叫石佛营西里和石佛营东里，也是这种六层板楼和这种这个高层带电梯的塔楼也有，也是小户型比较多啊，小面积的，然后总价也基本都在300多万、400万左右这个样子，首付100多万，然后年代比较新啊，最可贵的是它的年代普遍都是在90年到95年之间，甚至还有一些2000年的。还有一些2000年的， 六层板楼2000年的， 不是六层板楼，带电梯的，带电梯的， 吓我一跳， 六层板楼 很好啊， 六层板楼九几年的很普遍， 哦， 九几年的很普遍，然后还真的有一个2000年的六层板楼在四环边，叫八里庄新区，但是只有3栋楼，只有3栋楼，可能它的价位户型特别好，但是价位稍微高一点。 哎，我插一句啊，像比如说咱们拿90年来说，不说那2000年的，90年的现在像板楼的话，政策上受什么影响？比如说贷款的话， 啊，这个不受什么影响啊，基本上都能满足大家的这个贷款的需要。首先因为它肯定是钢混结构，钢混结构如果是公积金贷款的话，是这个房龄加贷款年限啊，小于等于50期。啊，它的这个年限刚20多年，30年左右这个样子吧，那还贷20几年，25年嘛，现在贷款最长只能贷25年，这个贷款是没有问题的。 首付呢？ 首付的话，如果是首套购房的客户的话，就是评估值的，首付是3.5成，评估值的3.5成，那么现在的评估值基本上是成交价的8.5成到9成左右，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像还有这个。比如说日月东华，啊，这个我是比较推荐这个，首次置业啊，因为首次置业也有一些可能是我买一个小户型就够，或者有一些首次置业的客户我需要一步到位，我一次买个2居或者稍微大一点的3居，这个日月东华这个小区我也是比较推荐的，啊，比较推荐的小区只有4栋楼，但是单价比较低，现在单价5万，5万出点头。然后90多平的2居室，2000年的房子，高层带电梯， 哦，那还很好， 塔楼了是吧？ 塔楼，高层带电梯， 哦。 然后其实还是宣特区吧，也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宣特区，大家也可以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这个 APP， 安卓和 iOS 系统都有的，也可以登录我们公司的官网3w.5fj.com， 然后这个里面的房源非常的多，非常的多， 这个也方便， 对，然后包括这个图片啊，还有一些视频的展示都可以啊，都可以。 好的好的，这是宝石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啊，包括像十里铺、天水园咱们也说了是吧，包括像团结湖，包括像朝阳公园咱还没说呢对吧， 朝阳公园啊， 朝阳公园是这里边，因为我之前也找了一些资料，就是这几个区域来讲啊，均价比较低的，第一是十里铺，为什么它低啊？因为人家里边也有贵的盘啊， 是， 比如说像那个公园182，哎，182，那属于比较贵的盘了，包括像人家那珠江也挺贵的，天鹅湾也挺贵的，但是因为它的房多，所以把总价稍微往下可以拉一拉。像这个天水园地区呢，大概是均价是在6.4万。也可能会往下走一走，包括像团结湖呢就6.5万，因为更近了嘛，它在三环边上，像朝阳公园呢就一下腾就起来了， 上去了啊， 哎，8.6万。这个我先问一下长青，像这种它应该算是公园地产了，人名字就叫朝阳公园对吧， 对， 公园地产是不是是大家一直非常关注的，同时相对来讲买公园地产也相对是保值的呢？ 其实这样，我觉得朝阳公园这个板块其实在这个北京也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板块了。首先第一，它的定位肯定是一个高端板块，就是其实北京比较大的高端，比如奥森公园周边，这也属于一个高端板块，长安公园周边，这也属于高端板块，就实际上 北京有那么几个挨着公园的比较有名的这个板块， 嗯， 但是我一直觉得朝阳公园这个板块它是发迹比较早啊，因为那个时候像棕榈泉啊之类这种北京的名盘其实都是在朝阳公园这个板块附近的，对，所以它其实是起步比较早，但实际上朝阳公园由于它交通的一些因素，就地铁线其实一直都没通知，直到14号线通了，所以它其实在中途有段时间它是相对来说有点没落的，就是包括价格就是维持在高位之后都没有特别高的上升， 嗯， 以至于后期像望京有一段时间它的高端板块都已经超过了， 超过 的 了， 对，超过朝阳公园板块，但实际上随着它现在交通的这个完善，再加上我觉得大家对于公园地产的这个关注吧， 嗯， 实际上现在朝阳公园又开始逐步的在往起起，但是我还是觉得相对来说这个板块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在高端板块里面， 嗯，那咱们也可以稍微的搜罗搜罗北京的公园板块，刚刚您提到了像奥森。奥森不用说了，我觉得因为我原来就在那儿，从租房子开始就在那边， 嗯， 眼看着奥森起来了，嗯、房价也是噌哎就起来了。曾经还有人跟我说，哎，你看啊，等奥运会之后，房价绝对啪就掉下来了，这么远谁来？结果我就相信了， 该信的你都没信啊， 我真的相信了。那个时候我在那儿租房子的时候，像那个国奥村 啊， 当时算贵的了，刚开盘的时候18000。2万出头，但是房源很少，但是离国奥村的旁边，包括像什么京师园也好啊，像还有几个盘都还不错，都当然都是新盖的，包括像国奥新园还是叫什么来着，具体我想不起来，万科新园，枫林绿洲等等等等，那都是那边比较知名的一些品牌、楼盘， 嗯， 当时大概也就10000出点头啊， 差不多都这价、嗯、 对，然后说哎等等等它降到7000我再买。结果就 够沉的， 哎呀我的天，奥运会结束了依然还是很旺，尤其奥森现在是真的是 就那个公园带动了周边的等整个的这个房价都非常之坚挺，包括像它北边的像万科星园。 没错， 对，像北边的有一堆楼盘都能看公园，包括像它的西边的这一群，像包括像国奥村啊、京师园啊等等这一群又围着，这个相对来讲好像东边的还好哈、啊，因为东边都老盘嘛，没什么新盘，所以就还好。所以我就说，像这些这个公园地产，其实也是大家去可以选择的。除了这两个，现在因为有点贵了，其他有没有未来觉得还不错的，可能会有这个发展潜力的一些公园？比如说南海子公园，这不也是挺大的吗？ 对。其实实际上我觉得首先第一，以前可能北京的公园都是小的公园为主嘛，就内城的一些，但我觉得这些公园大部分除了就是比如我举例，比如紫竹园周边的这些房产，它实际上除了公园本身以外，由于它的位置关系，更多还是学区概念会比较多一些，包括我觉得玉渊潭周边的这些房产，更多的还是学区概念压过了它这个整个这个公园概念的属性啊。 明白。 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多关注是北京可能最近这些年在对于整个的生态的这个环境建设上可能投入了很大的这个就是精力嘛。实际上我们看到比如说外围的一些公园现在在起了，比如我举例，比如长兴公园那一片现在目前也在建，所以一旦这可能这个起来之后，我觉得周边也会带动一定的这个房产的一个升值，或者说相应的一个需求吧。 嗯，包括为什么就是大兴像黄村也好，亦庄先不说吧，因为亦庄公园跟黄村还是稍微有点差距的。 没错， 当时大兴就黄村的那些楼盘，所有宣称的都是所有楼盘旁边有公园，我真的实地看了一下，真的是旁边都有，甭管大大小小的全是公园， 没错， 是吧，公园加地产，公园加地产，我说我的天，这个确实是不错，所以也造成为什么现在黄村首先从几年前来讲起价起得非常快、 嗯、 到现在它相对保值也还不错，因为黄村那边你要稍微新一点楼盘也得50000多呢，刚刚我们也说了，像团结湖你也能找到50000多的，十里铺也能找到50000多的，它其实价格它的差距并不大，但其实它的地段好像差距还是蛮大的， 还是挺大的。嗯， 对，好吧，这也是给大家，反正我们把这些所有的东西摆在那儿，您自己去选择。 嗯， 接下来最后让我们宝石聊一聊刚没聊的朝阳公园的这个板块， 嗯， 有什么好的推荐吗？比如说现在像棕榈泉那是最有名的了，现在房子有降吗？ 这个。像这个 别问你 不好说、 啊、其实像这个棕榈泉啊，朝阳公园啊，它东门，像棕榈泉是在朝阳公园南门， 嗯， 然后朝阳公园的东门是观湖国际和泛海国际， 对， 相信泛海国际的价格，包括后来开的这个泛海世家的价格， 二位主持人也都比较清楚哈、啊， 没怎么叫反 正。然后朝阳公园西门，其实那边的这些公寓呢，都是比较早，都是在2000年以前90年代的那些外销公寓， 是的、 嗯、啊，清境明湖啊，或者碧湖居这些， 嗯， 其实他们这些他现在的成交量也不高。包括其实它的成交价格也不高，因为毕竟年限在那儿摆着。 是， 包括这些外销公寓，它最早的时候设计的这种风格，可能偏向于这个有过海外背景的这些朋友们的喜欢。 是的， 而我们国人的这个审美眼光反而不太喜欢它这种。 没几个方正的。 对，没几个方正，而且朝向啊， 全是圈儿 啊。所以这个它西门的这一片对价格基本构不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嗯。 那么朝阳公园西门向北一点点的这块叫麦子店，麦子店。 嗯 麦子店小区，然后它那个分为两个区域吧，一个叫麦子店街，那边呢也基本都是80年代的这种老房子多一点，然后还有叫枣营，枣营北里，枣营南里，就是90年代了，房子就新一些。 嗯， 那么如果有这个可能，比较喜欢这个比较洋气的生活氛围的这些听众朋友们， 嗯，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那边，然后那边的周边配套设施也很成熟了， 嗯， 像蓝色港湾啊。啊，等等，这些都在那边。 嗯， 现在麦子店和枣营的这些，普通的民宅的均价啊，现在大概在6.5到7万左右。 嗯， 6.5到7万左右， 哦、那也还好 啊，也还好， 也 还 好。嗯、 然后，但是像观湖和泛海这边的价格就比较高了。 嗯， 现在泛海国际大概是在12-3万，12-3万。 嗯， 像观湖的话，基本在9.5万。 在他们就是在泛海再往东边走，有一个是新开的小区，叫是金鱼还是什么的。那个小区看起来规划也非常不错，但是好像均价就比泛海稍微好一点。 那边是叫金玉枫林洲吧，不是新开的， 就在逸翠园和泛海中间他们俩家的一个地方。 那边是回迁房比较多。 哦，回迁房。 啊，对，那边是回迁房。 哦， 回迁房，然后还有一些是没有这个产权证的，这些是不能上市交易的，还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 嗯。 然后其实，姚家园路再往东的话，过了逸翠园，基本就没有什么小区了。 是的。 啊，基本就没有什么小区了。 对，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分析的这个团结湖大区，基本上能够融合所有人的需求了，甭管您是想。改善的往豪宅改善的，您可以选择朝阳公园，有非常好的豪宅啊。 嗯， 然后呢，或者您是首次置业的，又想交通便利，离城里稍微近一点的，其实像十里铺、天水园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没错， 刚刚也说了，有2000年的板楼，这个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得房率非常高啊， 对 吧？您买一个70多平，基本上相当于您现在买新房90多平了， 对， 对不对？非常非常好的一些选择，好吧？今天跟两位聊得非常开心，咱们下周的时候再接着聊。 嗯， 然后下周呢，也让长青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玩的一些这个数据的分析，看看咱们的北京市场的这个二手房也好啊，新房也好啊，它的走向到底是什么样的。也希望大家在每周五的时候都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买房的多听听我们的说的都巨实在啊， 是啊， 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就 OK 了。 嗯， 好嘞，谢谢长青，谢谢宝石，谢谢两位。 啊，谢谢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哎，接下来的节目呢是开心茶馆。刚刚呢我看到有好多朋友跟我们互动啊，就说昨天说咨询什么就能领奖品呀、啊、 哎， 这个我已经挨个给您回复了、啊、 哎呦， 这个您按照那个方式就可以拿到奖品了。祝大家周末快乐，咱们周一再见了。 再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块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17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